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南段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对于普通收藏者来说呀，一定要清楚自己的收藏动机。如果是出于精神享受、陶冶情操，只要喜欢就行，那不用在意真假。如果说是作为一种理财啊，一般也无需在意真假，因为你的财力呢，就决定你根本无法见到真东西。哎，你所见的东西都是假的。说出这番话的是被誉为片白的古瓷片收藏家白明。而原因呢，则是现如今古玩市场上假货泛滥现象。后来啊，片白白明先生还写了两本叫做《打眼》的书。那么这两天咱们就根据书中的故事给大家说一说收藏者吃亏上当的故事，也让您是引以为戒。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俗话说，这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对于每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说，打眼再正常不过了。打眼即走眼，又叫吃药。当然吃药是医病的，药到病除还好，倘若吃了药还不见效，或者说屡屡吃药，那就得多琢磨琢磨了。当然很多时候打眼是因为贪心。下边呢，我们就从片白所著的《打眼二：古玩做局那些事儿》一书中选出一个故事，跟您说一说这打眼人是怎么入局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这个故事让我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说起咱北京西边有个地界，以前叫什么来着忘了，反正现在叫西翠路，您一准知道。如今这儿啊挺热闹，净是大饭馆，还倍儿有特色。比如那叫什么什么吉拉的蒙古族风味的馆子，最拿手的是烤全羊。但是要说起十几二十年前，这儿就没有这么繁华了，也没这么多高级的馆子，是一条布满了小商铺小饭馆的小窄道。可您别看它窄，能在这一带活动的人都得是道上的，所以那时候这儿一点儿不比今天冷清，只不过现在的好多人没能凑上那份热闹。您问能有什么热闹啊？告诉您吧，二十年前这里是北京城倒爷和专拿老票的人说事儿的地方。这倒爷呢，就是北京的俗语，就是倒买倒卖的商人。老票呢，是废钞票或藏宝图之类的统称。当然了，干这事儿的不止此处一个地方，东城也有。这儿离片儿白家挺近，所以片儿白知道这儿的故事就嗨了去了。 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嘿，在这儿瞧好吧您呢。那会儿啊，这条街上每天只要太阳一出来，各色的买卖人就开始聚会了，一直能挨到日头落山。像什么倒腾钢材、煤炭、水泥之流的，那都得说小买卖了。您要是胆儿大，在这儿待上几天，准能让您赶上个比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要夸张的事儿，保不齐您就直奔着芝麻开门去了。为什么呀？因为这里谈的买卖实在是忒大了。您瞧，打南边开过来一辆破车，这种车现在都找不着了，好像叫什么 126P， 俩缸的发动机，据说就是摩托车外边加了个壳，一经过就是一路黑烟。此车车身短小，而车头又挺大，所以老百姓就俗称它一溜屁大头鞋。打开车门下来的这位西装革履，西装着皮尔卡丹的，革履是花花公子的，您可得观察仔细喽。衣服和皮鞋确实都是真名牌，不是水货。一般情况下是左手提溜着一只黑色的精致的纯皮的密码箱，右手握着一款大哥大。哎，得说说这大哥大的历史，其实就是现在的手机的祖宗。这玩意儿长方形，个头特大，黑了吧唧的，所以那时候又俗称此物为烧火棍。大哥大这个名字的来历大概其与当时流行的香港电影有关，能耍着这种通信工具招摇过市者，大抵得是道上的大哥了。但好像又不是所有的大哥都配得起，故称大哥大。可咱们眼前过来的这位，光有大哥大还不行，因为大哥大这玩意儿它费电，打不了几个正经电话，所以裤腰带上还别着个 BB 机，数字显示的。 BB 机响了再拿大哥大回复，这套程序做起来那就盖了帽了，谁见了都得说这主非同凡响，够15个人缠半个月的。也有这 BB 机响了以后偷偷找公用电话的时候，大抵那才是真正的正经事儿。您想想啊，那时候手里能趁大哥大的，即便他就是个摆设，不也得是位大哥吗？得嘞，就当时来讲，舅爷的这身打扮，您敢小瞧他吗？绝对不敢。当然了，如果今天谁还要愿意这么打扮自己，那就剩下俩字了，啥？您琢磨去吧。接下来的这位大爷就工作上了，与另一位和他差不多装束的人不期而遇，俩人就开始在暴土扬灰的大街上谈判了。彼此先是寒暄一番，时不时的打开密码箱，那里边确实有不少的红头文件。然后那位爷的 BB 机就恰到好处的响起来了，接着他就一边转着圈，一边认真而又潇洒的摁动大哥大上的按键。好，那边果然通了。喂喂，是国务院办公室吗？啊，对对对对对，我是小郑啊。啊，对对对，就是总理家那个远房的亲戚。啊啊，哎，不客气不客气，问总理好啊。哎哎，好好，我说，哎，上次跟您谈的那个事儿办好了吗？什么事儿？忘了不是？就是苏联解体前剩下的那批萨姆导弹呢。啊，对对对，我不要皮儿，就要馅儿。对喽，就要导弹的核心部件，要不然推雷准，倒腾起来不方便。什么？要多少？嗨，我现在手头挺紧，您就给看着办吧。您直接运到我们家后院来，得离着天安门远点，这玩意儿有放射性。 然后他还能操着广东口音大大咧咧的对旁边的人说，哎呀，这个心意小意思啦，是啥啥水麻麻贼呀，行行慢腿呀，跟您这么一说吧，那时候做买卖时兴拽两句广东话，说不标准没关系，不够时髦也够九毛。买卖谈到这份上，估计旁边的人就不老少了，保不齐就真有愿意靠原苏联萨姆导弹发财的主，忍不住参上一股，最后得签约，不是哪儿签去，对面的小饭馆呗，卖主肯定是大大方方的招待买主一顿大餐，呵呵，炒饼。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听着是不是挺邪乎的？这还不算什么，您再瞧啊，又打北边过来一位，神经兮兮的，披着件不知是从哪儿逃回来的日本黄呢子大衣，头上的戴着个破草帽，压得低低的，看不清面目神情，腰里挎着一把日本战刀，手按刀把，气宇轩昂。少卿照例也得有个腰里挎着刀或者剑的人要跟他对暗号，这暗号是怎么说来着呢？听不清楚也记不清楚，大概就是你的什么的干活，我的八个鸭路之类的，眼神不记得，您还真以为过来俩日本忍者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二人拽燕翅摁崩簧，苍啷啷宝刀出鞘，嘿，这两把刀那叫一个晃眼，刀背后来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微微蓝哇哇，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大庭广众之下都以为这俩人是带着杀父之仇，准备着刀来剑往要拼命的呢，没想到各自都把自个儿的刀给拧了下来，那刀背里边是空的，围观的人们就看见了，从这空心刀背里边他们小心翼翼的取出了一张都发黄的纸，什么样的纸来着呢？啊，对，有点像老北京人过去用过的草纸，就是手纸啊。这草纸就跟鬼画符似的，画着乱七八糟的图案，有日本字，有箭头指向，有路线，有坐标，有地形，有数码，这二位各执一半，神神秘秘的对在一起，然后俩人热烈拥抱。别看是俩大老爷们儿，照样亲嘴儿。为什么呀？太激动了呗。他们两个人看见一张完整的地图，有点像《智取威虎山》里坐山雕梦寐以求的联络图。嘿，还别说，这就是联络图啊。但比起威虎山上坐山雕要的滨绥涂家地区联络图要份儿多了，您最好是扶着墙站稳了听，要不然非得下一跟头不可。这是什么呀？这是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联络图，更确切的告诉你吧，这就是冈村宁次的藏宝图，了得吗？不少人把脑袋都探过来了，当然这个关于藏宝图的评书也就开场了。话说当年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曾经把大量抢来的金银财宝藏匿了起来，尤其是金子，据说都给融化成了金锭，藏在太行山的某个深处。那些参加过藏宝的中国民工都被杀了，唯有我们俩的祖爷爷逃了出来，跑的时候还偷了人家两把日本战刀做防身用，结果您猜怎么着？嘿， 不成想是冈村宁次和他副官的。后来这事儿又被国民党知道了，他们也想寻宝贝呀，就到处的逮我们俩的祖宗。没辙，他们俩各自持一把刀，各奔了东西。这个秘密一直就是个秘密，谁敢说出去，那不是找死吗？那地方我太爷爷带着我爷爷去过，我爷爷带着我爹去过，我爹带着我去过，但是都没找对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半张地图呗。所以呀，我们哥俩今天见面了，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也可以说是天意。有了这张完整的地图，咱可就能看明白了。你们看呢，翻过仨山头，趟过两条河，再进入那叫什么什么的沟，在一棵老松树下歇会儿，然后沿着老松树往前走100步，再往后退80步，冲左边拍3下巴掌，咳嗽2声，再朝右边拍3下巴掌，咳嗽2声。您最好听明白了，这巴掌声和咳嗽声跟别处不一样，有回音，哎，差不多就是藏宝的地方。这事情不好自己干，人多力量大，参加者都有份。什么的呢？您问这具体地方在哪儿？想知道吗？那好办呀，掏钱呢，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基督山呢。哥几个，咱谁肯投资，谁就是基督山伯爵。有不少听书的保不齐就入迷了，有多少人参与进来那不知道，反正肯定有。一位曾陷入过这个骗局的主事后反应过来说，按照他们的描述啊，那老松树下往前走100步，再后退80步，这不有毛病吗？直接沿着松树走20步不就结了，这叫绕腾人呢。另外在那儿拍巴掌咳嗽没回音啊，找一间空屋子拍巴掌咳嗽照样出回音，能说这空屋子就是藏着宝呢吗？可是当时谁也没往那儿多想，满脑子都是挤铁锹挖下去之后就能看见成箱成捆的金子，规格大小嘛，个个都得跟板砖似的，在太阳底下能发出万丈光芒。可这趟富贵都能赶上水浒传里的生辰杠了，花多少钱都值得一试。然而等大伙把钱凑齐了，把定金交了，据说还选了个黄道吉日准备出发的时候，就再也找不着那俩太君了。说这些故事的人叫老黄，也就是刚才咱说这局中最先事后反应过来的那位。这个人和片白认识，确切的说是个关系不远不近的老同学。片白打小就知道他们家好像就住在城西边，后来大概也是这一带的小倒爷之一。据说他当年倒腾钢筋挺有一套的，可能也真是为此发了点小财。那时候他找过片白，问片白要不要钢筋。片白嬉皮笑脸的说，要这钢筋是干嘛用的呀？我拿它做个崩弓子吧太硬，拿它盖板楼吧我没这个实力。后来听说这老黄去了南方，有段时期不是兴吃一种叫什么片子黄的吗？现在有人可能还记着，但大多数人八成都忘了。这药对什么特效来着，好像是肝硬化或者是癌症之类的绝症，虽然也确实没看着谁用它吃好过，但兴许是因为卖假药的太多吧，就把这个正经的灵丹妙药给腌进了。后来这黄大爷就又奔着福建去了，当然也属于卖野药那一类的，因为他姓黄嘛，所以回北京后他还得着个外号，好像就叫骗子黄。那会儿他又找过片白，忽悠说骗子黄这东西里边都是牛黄麝香之类的稀有成分，留几盒吧，那可是保命的仙丹呢，你要不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段故事里啊，片白只是一个讲述者，而这位姓黄的收藏者那才是打眼的人。

野观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60-6885858-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跟您说白明，也就是片儿白啊。这打眼二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当中的这段故事，老票老票寻死上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接着往下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那会儿他又找过片儿白，忽悠说骗子黄这东西里边都是牛黄麝香之类的稀有成分，留几盒吧，那可是保命的仙丹呢，你要不要？片儿白问他怎么卖啊。嗨，不贵，我给你打个折扣，800一盒，原价可得上千呢。片儿白一听啊，偶尔我倒是有大便干燥的时候，吃一丸牛黄解毒啊就管事儿，花不了几毛钱。您这可是大良之药啊，一来我这面条的脑袋是以吃素为主的，肚子里没那么大实火，二来嘛，我是害怕吃了您这仙丹以后真的就长生不老了，回头都200多岁了还没死，这不是给我们家子孙后代添麻烦吗？再后来他又找过片白一次，是因为什么事儿片白忘了，反正呢是从片白那儿挣走了200多块钱。多少年后的今天，哥俩是无意中再聚到一起喝茶聊天讲故事，故事听着挺好玩，也让片儿白想起了当年自己曾为他花出去那200块钱。但片儿白在他那儿到底买什么了还是没想起来，当然也不好意思问。老黄说呀，我上边讲的这些故事现在听着就跟天方夜谭似的，其实都是过去我经过的，我见过的，不是瞎说八道啊。这类事情大抵属于用老票骗人的勾当，所以有了这么个说法，叫老票老票寻死上吊。得嘞，黄先生的这句话就提醒了片白，他当年从自己兜里挣走的那200块钱就是买老票呀。没错，是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马克，当时说是1:1的换，就是100元人民币可以兑换100老马克，比新马克可便宜多了，而且再转手那就是天津的面包车大发呀。这是怎么句话呢？20世纪80年代路上跑的一种出租车， 啊，牌子是大发的。老实讲，片儿白当时也动了贪心，可是胆儿小不敢投入，就说随便换两张吧，赚不赚钱无所谓，当书签使也成啊。哎，自己就这么着给了这老黄200块钱。然而到现在，那片儿白连个书签都没见着，和老黄也没了联系。哎，200块钱，当时片儿白一想啊，就当请老同学吃了顿便饭吧。今儿个他又说起这老票的事情，怎么跟上吊就弄到一块儿了呢？哎，那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老票老票，发财之道啊。老黄此时也想起了这事儿，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但马上就以挺不讲理的口吻说，您这200块钱算个屁呀，我为老票整整扔进去了20万呢，还不算从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那敛来的。您知道什么叫惨不忍睹吗？我当时就那德行，我是10年基业毁于一旦呢，所以才有这句老票老票寻死上吊的感悟。实话告诉你说吧，我当时上吊的绳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找着那棵歪脖树。大伙儿哄堂大笑。片儿白说，哥们儿，我那200块钱这么多年过去了，连本带利也不算少，得我也大方一回，不跟您计较了，可今天我用它买您这段故事总可以吧，您就别藏着掖着了，我想知道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黄先生苦笑了一下，咂了一口茶，点了一根烟，开始娓娓的道来。那些体面人当时找我谈这个买卖的时候，我是坚信不疑，因为人家不光是西装革履，密码箱大哥大，开的车也不是 126P 了，是一辆崭新的蓝鸟，现在不算什么，当时可是100%的贵族车。我们谈判的时候也不是就着炒饼聊天了，而是在王府饭店的咖啡厅里，那谱大了，几位爷就在美酒加咖啡的芬芳和悦耳的钢琴旋律中，悄悄地给我道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段历史悬案。且说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节节败退，人民战争就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德国的纳粹分子们知道大势已去，就进行了一次极端秘密的藏宝活动。哎，注意，日本鬼子也干过这事儿，大概是在1945年4月，由纳粹的二号人物格林亲自指挥，史称莫克斯藏金事件。纳粹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财宝都偷偷地藏在了阿尔卑斯山上，具体的地点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巴伐利亚山区下边的一个叫加米施的小镇。他们藏匿的东西主要是金条和金币，还有好几百包当时的德国马克。谁都知道这金子重啊，不好带着跑，就埋起来了，而那些纸币轻啊，就分头带走或转移了。德国战败以后，一些参加藏宝的德国兵被美国人抓获，他们为了减轻罪责就交代了藏宝的地点，因此美国佬就发了，要不怎么说美国人贼呢，他们光起获了金子还不够，还要追那些老马克，不过这可就不大好追了，多少年过去了，这批老德国马克流散到了世界各地，一部分就传入了中国，怎么传过来的呢？这不知道，反正有个80多岁的原国民党老将军，他手里边有面值约1000多万的老票，说到关键的地方，人家咔嚓一声就把密码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一张都发黄的老照片，在我眼前一晃就收起来了，我恍惚的看见好像是位什么将军，我还想再多看一眼吧，人家就不给看了，说这是国家级的绝密文件。好，现在美国大使馆说了， 谁有这种老票都可以马上兑换，是100马克兑100美金。说着话，人家还用手指头蘸着咖啡给我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大致的方位图。后来我回去咨询了一下，没错，真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事儿不像我前边说的那俩假日本浪人的故事，什么围着一棵老松树转腰子那么扯，人家说的很明白，藏宝的地点就在那个叫加米斯的小镇。我也仔仔细细的看过世界地图，是有这么一个地方，于是我就先相信了一多半。我问他们，那个有老票的国民党老帮子，他怎么不自己去兑换呢？这等好事儿，干嘛叫别人一块分享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人家说了，那位老先生不贪。都快入土的人了，留那么多钱也没用。再说了，美国大使馆有规定，按人头兑换，每人最多兑换10万老马克，所以老先生一个人就不行了，得找朋友一块儿去兑换。你想想，他有1000多万呢，至少得几10个朋友帮忙才行啊。我又问他，这里边我的赚头在哪儿呢？人家就说了，你傻呀，脑子进水了，没学过算术吧？那老头那是100人民币兑100老票，美国大使馆是100老票兑100美金，那时候美金兑换人民币是6点几，这不是等于一转手就赚了6倍多吗？我就动心了，可还没下定决心。我再问，这老票长得是什么模样？谁知道这老马克和新马克之间有什么区别？人家就耐心地告诉我，当然有区别了。他把嘴凑到我耳朵边上悄悄地说，这可是绝对的商业秘密，老票和新币的区别就在水印上。这老票的水印图案是一个端着冲锋枪的德国兵，注意，德国兵有2种姿势，一种是枪口朝上的面值大，一种是枪口朝下的面值就相对小。您瞧人家说的头是头道是道啊，可我还没彻底听明白。大爷，您别嫌我烦，我实在想象不出来这俩端着冲锋枪的德国鬼子是什么德行。那人就站起来了，给我做了一个端冲锋枪的姿势，头还略微向左偏了一下。我说，嘿，不许你这么抬举德国兵啊，您这姿势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对，有点像雷锋叔叔那张照片啊。算了吧，枪口朝上大概齐就算是明白了。这枪口朝下您受累再给我解释解释。那人就坐下来笑了，你真缺乏想象力，枪口朝下就是把枪掉过头来背在身背后呗。最后我提出来要看看老片的实物，人家说了，那可不成，这玩意儿一旦透露出去半点风声，就立刻有人出来造假。你不用担心，到时候是你拿钱来我也拿钱来，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总该放心了吧。我真就放心了，因为人家说的话几乎找不出破绽来。过了不到1个星期，我把钱都凑足了，多少钱就甭提了，提起来我都要尿裤子。我当时和媳妇俩人一起带着人民币坐上那辆蓝鸟就奔老票去了。蓝鸟小轿车里坐了4位，除了我和我媳妇儿之外，前边坐着的卖主也是2口子，男的开车，女的指路。我搂着一大包钱，心里紧张也挺激动。我寻思，我们这2对夫妻各有所求，他挣他们的关系钱，我挣我们的老票钱，他们该不会骗我。再说了，不见兔子不撒鹰，大不了买卖不成仁义在。车子在华灯初上的长安街上飞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我一时间心血来潮，好像我还奏过一首歪诗呢。 前边是夫妻，后边是夫妻，四个人都是做买卖的，他们今天拿老票换我新钱，我明天把大妞变成小蜜。这段顺口溜还没创作完呢，地方就到了。嘿，正经是家四星级的饭店。我们把车子停在路边上，那男的就说了，此处不宜久留，而且卖老票有个死规矩，叫做风是风，水是水，就是绝不见生人。这样吧，让我老婆把人民币拿上去兑换，咱们在车里候着。看我们两口子犹犹豫豫的，那男的又说，放心吧哥们儿，那些财神爷就住在这家饭店的六楼，房间号是6018，这叫顺要发。再说了，我不是还在这儿给你当人质呢吗？我们两口子当时真说不清是信还是不信，就鬼使神差的把那么多钱交给了那女的。我和她丈夫在车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我媳妇儿就死死的盯着那女人走进去的饭店大门。约莫过了20分钟吧，还不见那女的回来，车上人都毛了。那男的说，要坏，估计出事儿了，现在政府抓得特紧，不会把我老婆给扣押了吧，看来我得亲自出马。我一把就抓住他的领子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男的道，大哥，我不光是救我老婆去，还得想法把你们的钱拿回来呢。你要是不怕被抓起来，就跟我一块去，咱们可是风险共担。嗡这一下我脑子就大了，成了一片空白了。接着那男的就大义凛然地说，我今天豁出去了，不把您的钱给找回来，我誓不为人。我现在把车打着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千万别动地方，我们一回来咱立刻就跑。哎呀，您放心吧，我这辆车可是原装的蓝鸟，刚买回来没几天呢，怎么着也值您买老票的钱吧，没时间了。我犹豫着刚把手松开，他打开车门的同时还嘱咐了一句，你们可不许先跑啊，要不然我们可就惨了。话没说完就径直朝饭店冲去。对呀，好在还有这辆崭新的蓝鸟在我们手里呢，大不了来他个5马换6羊呗，而且我也记住那房间号了，6018呀。坏了，这俩混蛋再也不见人影了，打电话全都关了机。我们俩在车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会儿我老婆已经傻了，连话都说不出来。老北京讲话，整个就一废物点心了。我则一下子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俩眼睛都红了。这可能就叫血贯同人吧。我叫我老婆守住这辆车，我就奔着饭店的6018拼命去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片儿白的这位朋友就算是拼命去，能挽回吃亏上当的命运吗？咱们呀明天再说。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半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真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而是这敲钟点的音乐间，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荡耳边，朦胧的愿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